我该如何存在。 时间过去这么久，听到这首歌曲还是如此的感动。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汪峰的《存在》。这首歌曲呢，也是昨天呢，我们那个十年时光机乘坐回去以后，有一些遗珠之憾，因为昨天的节目容量没有办法全部放出来，对不对哈？ 对，那在今天，也就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哇，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啊！ 对， 我们好像在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数说啊，已经过去一半了。然后在12月份的时候说还剩最后一个月，还剩一个星期，还剩3天，还剩最后一天。 对，所以呢，今天呢来到了最后一天了。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算怎么说？对我们早秀来说，算是一个大日子， 激动人心的日子。 因为我们今天呢发布了早安音乐秀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 还没发布啊。 我们听众一起发布了一会儿，是不是？ 是的，这也是我们大家来共同票选出的。那这一次呢，也是早安音乐秀的年终特别企划，我们来一起对话十年2021 vs 2011，在连续两天的时间分别走过2021和2011之后，今天我们将会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分享和发布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 哎，而今天呢，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当中呢，也是聊聊十年当中你成长的那些故事。不过呢，聊之前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已经穿回来了哈，2021年今天的天气到底如何？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这个今天呢，这作为2021年的最后一天，天气呢，我觉得总体来说过来波澜不惊啊，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和差异啊。 是啊，早上起来还是非常冷，-7度呢。年末最后一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作用之下呢，北京城还是以晴为主，光照非常充足，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5度。示意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跨年夜的这个气温依旧低迷，很多朋友还是安排了跨年守岁的一些活动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如果您是有外出跨年的这个计划的话，一定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的准备。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哈。 欢迎大家今天依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一起参与到这一次对话十年2021 vs 2011的收官之战当中。 哎，是了，当然呢，今天呢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呢，最近也有大声喊新年好9个小时的广播跨年融媒的特别直播活动哈。今天下午的4点钟，就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10个广播频率、学习强国以及北京发布听听 FM、 北京时间等平台同步音视频播出了哈。 这次跨年直播我们是创新了形式，以声音剧、流动直播、诵读晚会、记者现场报道等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来打造唯美的声音盒子。主持人也化身美好声音发现者，来讲述难忘的声音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听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啊，并且来分享幸运的红包语。同时从下午4点开始，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 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坐着时光机跨越回到了2011，而在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2021年年度当中有哪些好歌。当时就有很多朋友说：“哎呦，这首歌怎么没有上榜？那首歌我怎么没有听到？”哈， 你会发现到最后，即使我们选出了20首啊，通过节目的播出频次和我们974 DJ 团的优选，在这20首新歌当中，让大家选10首也是很难。 是， 这个好像舍不得，那个也觉得很值得。但是呢，今天通过大家的票选，我们还是决出了前10名，我们就按照这个倒序给大家依次来发布吧。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2021早安音乐秀华语乐坛十大优选新歌 No.10。周深的夏日有晴天， 所以我们都没有个专属的片花就现场播了是吗？ 我现场都给你弄成这样了，你这个人有啥自行车啊？ 行吧，都已经是周深了还要啥自行车啊？ 是 啊，这也是当时原创的电影作品夏日有晴天的中文同名主题曲。 光柠檬味的盛夏，跳进冰镇的浪花，在天空里涂鸦，海风吹来了晴朗，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 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晴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语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姓名。暖西沙，小摩托追着晚霞，月光船儿倒映成火，星空洒下了童话。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夏季幻想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语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姓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总会给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姓名。 说过了啊，去到2010年，我最舍不得就是周深的声音，因为这个声音实在太宝藏了啊。这首歌曲呢，昨天其实我们就听到了一首歌曲，其实让我们觉得对生活的意义有了充分的认识。但这首《夏日有晴天》也是很多人在这个夏天当中对于周深、对于音乐的一种热爱和感受哈。 哎，其实这一年周深发布了挺多歌的，包括给影视作品唱 OST 就有很多首。 嗯， 所以其实，在最后入选到这一次我们的20首 DJ 给大家推选，包括我们结合播出频次给大家推选的这个选项曲目当中，大家其实都有很大的争议，包括我其实自己投了是周深的另一首，当时北京下初雪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大家听到的那首来自周深的《光亮》啊？那首也真的好好听。 你选了另外一首，就是有争议。什么叫有争议？没有争议， 就是我在奋力力争啊！我觉得那首也很好听，需要值得上榜。 其实我记得去年就是我们在评那个就是过去20年的那首金曲的时候，当时就是经常有一些人，就是会有两首歌曲出现在同一个时空当中，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大家，我们公信力就在这里，对不对啊？ 是，这是大家自己投票投出来的啊。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大家来一起参与到早安音乐秀的岁末特别企划，对话十年华语乐坛2021 vs 2011。大家都知道，在这一年早安音乐秀当中有一个板块叫做早安热流行，每一天我们都致力于为大家推荐最新的好歌、热歌啊、新歌。 对， 那么这一年呢，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总共播出了据不完全统计有257首新歌，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一起把这个257首歌曲当中甄选出了20首歌，让大家来进行投票。前十名就在今天2021年的最后一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刚刚揭晓的是第10名嘛，对吧？就是 PD 你说 Top Ten， 第十位啊。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同时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这十年当中你成长的故事。昨天我们穿回了当时，但是这十年当中你应该会有很多的变化，听歌的心情哈。 有，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哈。这个认真说，听歌真的是一件让人非常年轻的事情啊。 嗯，十年前的一些变化，包括对比到十年以后啊，我觉得特别有对照的就是十年前跟你认识的人，现在十年以后你们的一些近况啊等等，包括十年前你们发生的一些故事。 嗯， 我其实很少在节目当中讲我自己关于感情的事情， 哎呦， 但确实我是 今天有大料啊。 2011年的时候，然后应该是交了第一个男朋友。 是， 对， 是那个台湾男友吗？ 不，没有台湾男友， 这是我们听众编出来的。 我没有台湾男友， 你怎么这样啊？ 对，哎，但是2011年，十年以后啊，就是机缘巧合，我们两个又共同的在同一个城市里面碰见了、 哦、 啊，所以就是哎，对比一下十年的成长，觉得说已经没有当初所谓的就是情爱的一些东西，但是会对照彼此的一些成长，觉得哎，大家都变化挺多的。 果然说自己的事情显得这么冷静。 那对啊，十年成长啊，这不就体现在这里吗？ 赶快把这个刚才的20字扩展到400字的小作文，跟我们来说一说十年前的故事啊。 我感觉你已经把瓜举在手里了，是吗？ 是啊，这个要吃瓜好好吃啊。查理普斯说，听君 一首曲胜读十年书，所以这十年成长的故事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都是在我们的身边围绕的。好了，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呢 哦，所以说完我的十年成长，你的就略过去了，是这意思吗？ 我没有啥， 就是、 我 自己出来打个样是吗？ 我没有啥十年的情感故事，是没有挂，不好意思啊， 但是有个小 PD 啊， 是有小 PD。好了，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发布。刚才说到第十首啊，应该是周深的这首歌曲呢。第九首到底是什么呢 ？Number Nine， 我们来应该迎接到的是大张伟老师的《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呜哇呜哇，全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呜哇呜哇，真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他，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世间万物皆是曼妙的伏笔，都是为了衬托他来到这里，蝴蝶扑乱胸襟，躁动的足迹，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呜哇呜哇，全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呜哇呜哇。找不到另一个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世间万物皆是美妙的谦虚，都是为了引出他这么一句，只见三句妙笔灵动的神意，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世界那么 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还记得今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被里面满满的元气跟活力所击中了。 是， 所以这首歌应该是更多的靠我们的这个播出频次上榜的。 这首歌曲呢，就是毫不疑问的，就是选入到了我们周四的 K 歌 battle 当中。 嗯， 我们俩也 K 过这首歌曲，很多人可能都忘了啊。 哎，是这一次呢，是作为我们的对话十年2021 vs 2011，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票选出你心目当中的2021华语乐坛十大优选新歌。这是第九位， 哎，第九位啊！当然，我觉得大老师的歌曲呢，就是那种青葱懵懂，对世界的无懈可击。怎么说呢？如果说过去十年的成长的话，我觉得大老师应该是永远都活在了他的16岁，对不对啊？ 对，但是还让我挺感动的，就是那年月下的时候，他重新站到舞台上，抱着吉他唱起了《静止》。 嗯， 那一刻应该是让很多人呼吁，就是爷青回的那种感觉。 好好听，对对。而且当时我记得潘玮柏，就是他唱《静止》的时候，潘玮柏说：“哎，这是不是那个杨乃文的歌曲吗？”然后他说：“对，原唱是我。” 原唱是我。 然后他就瞪大了眼睛，潘帅瞪大了眼睛，然后呢？ 你居然也能正经的写歌？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张伟老师特别就是不自然的说。没想到我还是个才子吧就他对自己的这种怎么说呢，揶揄多了啊。 嗯，这两年呢可能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我怎么这么好看啊， 哎，是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的曲风更多了一些，也是想要带给大家快乐。 嗯， 所以这样的氛围也特别适合我们在上班路上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哎， 同时这一首哎宝藏歌曲也被早秀的听友们挖掘出来了，这一次成功票选出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十大优选新歌当中有了一席之地。 哎，是，这是我们的这个2021年当中的第九位哈。当然这十年的成长故事大家不妨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时呢大家可以展望一下2022。我们这样，我们平常的老让大家立 tips， 我们就为了年终不打脸，大家就展望展望就好， 展望展望 也不用说专门立啊， 想一想，说一说怎么做不到也没有关系，反正这次 tips 也不留下来 好了，年终的最后一天啊，我们希望把所有的这种元气都汇集在今天。那么第八位的歌曲到底是什么？Number 哎 ，Number 说 A，、哎、 这憋火了。Number A， 李荣浩《情人》。 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生而碎，你不必痴醉。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依然是有三份祝福要为大家依次送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早餐分享人樱桃小熊决定在冬日里用一碗暖暖的银耳莲子雪梨汤送上他的祝福。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一下早餐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详细的制作方式还有诱人的成品了。他说12月31号是我和老公的结婚纪念日，结婚7年了，我们依然爱着，所以想要点播一首小幸运，希望我们都可以珍惜相遇相伴相守的幸运，一路走来还要一直走下去哦，祝你们幸福小幸运。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 首小幸运，有好多的朋友说今天我也过生日，也是我的纪念日。还有查理普斯说，哇，2021年的最后一天也用狗粮早餐收官，别着急，狗粮早餐还有一份。今天呢，还有来自神力闪耀的火花想要给老公点播的一首歌曲。他说今天是12月31号，是我老公的生日，所以我特意下厨为他做了爱吃的油泼面。现在大家依然是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制作步骤以及最后的成品了。他说今天是老公的生日，祝他新的一年身体健健康康，工作顺心，想要把这首《目击皆是你》送给他，生日快乐，祝你们永远幸福哦。 一生的探秘，只想被你吸引，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手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我的心温柔的给你 Baby I love you。 玻璃上的雾气，我临摹一个你，穿透风景坠入你的眼睛，立体心吸引力，我温暖包裹你，才知道一杯的季节说爱情，登上雪落满地，风吹暖暖四季，等地球忙着自转，照耀你，我栖息的信息有微光折射你，是我逃离引力，设下相遇伏笔， 准备好了吗？ 我戒不掉你，像戒不掉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寂静信息，慢慢是你，一生的探秘，只想被你吸引，你就像氧气。 这一首《目击皆是你》也是神力闪耀的火花想要为老公点播的歌曲，同样今天还有一份给儿子的生日祝福想要送出，来自文天想要送给自己的宝贝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想要点播这首来自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送给你，爸爸希望你可以健康茁壮的成长，好好学习，保持开心的心情，希望你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 寻找那一失踪的太阳，寻找那一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啦啦。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好了，7:40，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呦，亲亲我的宝贝，今天早晨这个我也不算都是狗粮吧， 温情时刻 有很多非常温情的时刻哈。 是，那今天由于时长的关系呢，我们还要继续来为大家揭晓一下2021的华语优选新歌。 嗯， 所以呢，我们这些早餐没有办法完整的播出了，不过没关系，大家回复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查看到详细的信息了。 哎，是的啊，当然呢，这个今天呢年末的最后一天了，嗯，我给静瑜说点暖心的事儿，我们又要开会了。 天气越来越冷了，那当然要给大家送上福利优惠来帮大家暖暖心。各位车主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的爱车年终福利会已经开始了，特别为您送上了年终换新礼包，赶快抓紧时间去领一下哈。 对，投保满额，什么精致洗车呀、精致打蜡呀，通通的都是免费享受，同时还有懒人代办的服务，也是贴心周到。想参与吗？来登录一下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来回复一下北广两个字，也就是北京广播电台的北广，就可以锁定年终换新礼包，还有更多好服务让人保来告诉你。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发布到的就是今天我们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当中的 No.7， 到底是哪首歌曲呢？ 刚刚已经揭晓了，有来自周深的《夏日有晴天》，大张伟的《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李荣浩的《情人》，那么第七首就是来自陈奕迅今年感动了无数人的《孤勇者》。 孤勇者，来听一下。

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可能你是否有超能力，说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才嘴巴就让假意真实成一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怕的崩跟你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 My God， 让我哭中作乐吧。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是否有超能力，说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才 我怎么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啊？ 邓紫棋 JM 邓紫棋带来的《超能力》啊，今年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刚刚推出这首新歌，确实有一段时间就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对， 另外呢，他也是获得了今年的亚洲流行音乐大奖，还有年度 Top 20的金曲奖。 嗯，在新歌当中呢，也跟大家讲述的是，其实啊，这个超能力我们一直不知道它内容到底是什么。其实这首歌曲呢，是讲述了外星人欺骗特工 JM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呢，他才有什么 biu biu biu 啊！ 当然，这首歌当时火出圈，也是因为大家觉得这首歌另有深意嘛。比如说什么代表月亮消灭你啊，等等的。 你这个人，你自己八卦一下自己就算了，这个八卦之心真是不死啊！ 那今天在这时代华语乐坛的优选新歌当中，我也像一只瓜田里的茶一样来回乱跳。 好了，看一下大家这十年当中的一些改变了啊。这个今天的樱桃小熊呢说，特意把车子开得比较慢，听了静瑜送的祝福，2021感恩感动啊。 今天还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自己这十年的一些变化啊。 对， 像刚刚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他说十年了，当时刚来北京，但十年的时间我完成了结婚生子，有房子有车子，有一儿有一女，可以算是收获满满吗？这当然是了， 厉害啊。战神之神说呢，听着情人回想到十年前结婚了，也有了之后大家说到的爸爸的小情人，父女俩呢就生活学习点滴也磕磕绊绊，但是哪个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不是希望孩子能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呢？希望找到智慧做更好的爸爸啊。 程新阳说，弹指一挥间，十年前还是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懵懂职场人，现在呢依然怀着对所有事物美好的向往来持续努力。虽然多了皱纹也多了惆怅，却也多了欢笑，多了更多的回忆宝藏，感谢成长啊。这段说的太好了，这十年天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皱纹，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是，你也有皱纹了。 我 你还长皱纹呢啊！ 我主要可能是因为睡得晚吧。 好了， 起得早。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这十年当中你的成长变化，同时呢，也可以去这个展望一下你的2022。好了，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我们要继续发布了。Number Five 第五名来自于李荣浩的《纵横四海》。 哇，李荣浩居然有两首歌都入榜到了。 你如果看到我们的20位，甚至是大家 DJ 一开始投的话， 对， 有4-5首之多，现在算是华语音乐的乐坛当中的顶流来的啊。 哎，今年确实有很多作品非常质量极高的作品送出啊。 对， 这首《纵横四海》，哎，大家可以听到有浓浓的港风的味道。 哎呀，太好听了！ 是我们来听一下这首，这次拿到我们第五位的李荣浩《纵横四海》。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熟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再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纠结平庸。天南地北，太多种交融，可再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好听了， 你控制一下你积极， 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啊！ 今天好听的歌曲有很多啊，除了我们刚刚为大家发布的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的6首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从第10首到第5首，那么下一个时段呢，我们也将持续为大家来揭晓榜单。 嗯， 这一次我们邀请大家进入到对话十年2021 vs 2011当中，通过音乐来反映大家十年的变化和成长，一同向往更好的明天。 对，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在2011年发布的，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是我们继续穿回去啊，来到2011年，感受一下李健当年这首歌曲给人的那种震撼和感动。贝加尔湖畔，

2021岁末将至，早安快跑也快到了终点。虽然让月夜鸟瘦身这个愿望一直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划水的欢乐当中也有我们一起铭记的瞬间。2021年，我们的单元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东京奥运会的日与夜。青春的汗水挥洒，无数的感人瞬间都在那个夏天当中彼此凝结。所以在年终岁末的最后几期早安快跑当中，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个渐渐远去的夏天里奥运英雄带给我们的感动吧。 人类的终极野望，更团结世界大同的奥林匹克梦想。 北京时间2021年的8月8号晚上7点整，东京奥运会闭幕式在众多运动员和演员的注视下，烛火巨塔慢慢熄灭，现场大屏幕也打出了日语阿里嘎多，谢谢。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而言，中国队做到了如此的优秀，他们不仅以38金凭了自己在境外奥运会当中的最佳战绩，位居东京奥运会奖牌榜第二位，而且实现了全部目标，与全球运动员共享奥运会的荣耀与快乐。这是人类在新冠疫情的打击之下成功举办的一届夏季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后面第一次增加了更团结，呼吁在面临疫情挑战之下，全球人民可以团结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的最后一期朝思暮想听奥运的关键词是人类的终极期望，更团结世界大同的奥林匹克梦想。一年多以来的疫情，这个世界变成了孤岛，但是奥运给了人们希望。这是发生在乒乓球赛场首轮的一场比赛，虽然比赛仅持续了24分钟，但这并不妨碍12岁的扎扎成为叙利亚第一位通过资格赛获得奥运席位的乒乓球运动员，这也是东京奥运会年龄最小的参赛者。作为他的对手确实很为难， 跟他死拼吧，感觉有点好像不好意思，但是输了就太丢人了，所以感觉我们俩在场上还挺纠结的打的。我感觉12岁的小宝宝在这种条件下，因为我们知道叙利亚嘛，现在在内战，所以我很佩服他。 12岁的扎扎在战火当中找到了乒乓球这项寄托，他经历了很多磨难，但他还是说，不管面对怎样的艰难处境，为梦想拼搏努力，你终会实现目标。 奥运会的经历实在难忘，我会永远记得这次经历。能够打进奥运会赛场很不容易，我希望那些能够看到我比赛的人知道，在任何的困境中都不要放弃。 与扎扎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国际奥委会难民代表团，他们或因为战争或因为贫穷流离失所成为难民。 丹的难民运动员詹姆斯·辛杰克，当詹姆斯准备切到内道时，和一名选手发生了碰撞，摔倒在地。但是他马上就爬起来，继续朝着终点奔跑。最终，詹姆斯以2分02秒04的成绩，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线。 詹姆斯虽然在场上摔倒，但他知道，他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数百万像他一样背井离乡去继续追梦的人。 难民当中当然也有人有天赋，他们知道自己能够做得很好。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有这次机会，不仅是我，这是全世界所有难民的机会。希望我们能逃离战火，跑出希望。 这两名运动员因为奥运会来到东京，暂时逃避了战争的阴霾，沐浴着奥运阳光和雨露，他们相聚在五环旗下，也成为奥林匹克格言中更团结的生动事件。让人难忘的瞬间还出现在男子跳高的决赛场上，卡塔尔的选手巴西姆和意大利的选手坦贝里同时跳出了2米37的高度。组委会商定之后给了他们一个答案，他们一开始并不相信。在得知是双冠军共享金牌后，两人欣喜若狂，他们兴奋地忘我的跪地狂欢，甚至掩面痛哭。这对互不相让的敌手变成了共享荣耀的队友，这何其不易。这一幕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体育不仅能够带来竞技的快感，还有无尽的爱和感动。疫情之下，等待5年的东京奥运，圣火即将慢慢熄灭。尽管这是史无前例的空场奥运，但带给我们的感动却洋溢在整个奥运周期每一个场馆每一个瞬间。 欢聚终有时，也许可以再见，或者就此告别，但在人来人往中，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精神将激励所有人，无论在哪里，请向上而生。此刻让我们回到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John Lennon 1971年的作品 Imagine 想象响彻了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时隔50年后再次奏响的这一曲想象，传递出了一个没有硝烟、没有隔阂、没有差别的世界。巴赫说，这是体育团结一切的力量，如同黑暗隧道尽头的那束光，给了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和希望。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期朝思暮想听奥运，再过180天，让我们相会在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让我们继续拥有前行的力量，充满希望。 这是我来自于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当时的所有的这个当时的早安快跑朝思暮想听奥运当中的一种回顾啊。当然呢，刚才有朋友问为什么最后是180天， 因为这是当时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的 赶快说一下啊，我们马上就要迎来北京冬奥会的倒数30天，一个月的正式的这个发布日期了啊， 越来越近了。 对， 还记得一年的时候我们有庆祝活动，200天、100天，日子越来越近，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月哈。 是 冬奥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对，奥林匹克的精神呢，我觉得是会一直持续的传递下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我们在北京冬奥会当中由我和思萌为大家带来的朝思暮想听奥运当中的 北京冬奥会的版本啊。 哎，明年还有朝思暮想啊。 也这个还是有的啊。 是，刚刚有听友过来提了一下哈，说不好意思，以后我就不能再听你们的节目了。 为什么？ 跟你们说再见了，因为我要去2022年听你们的节目了。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准备去2022了，因为我们大声喊新年好9个小时的广播跨年内容没特别直播，今天下午4点就开始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10个广播频率学习强国、北京发布和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等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了哈。 这次的跨年直播创新形式，以声音剧、流动直播、诵读晚会、记者现场报道等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来打造唯美的声音盒子，主持人也化身为美好声音的发现者来讲述难忘的声音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和听天 FM 的聊天室参与互动，分享幸运的红包语，同时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74，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和我们一起听广播，过来一起跨年。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 风急雪骤，前路冰封，一路感触风雪的凛冽，也触摸内心的炽烈。别克 SUV 家族拥有 Twin Clutch 双离合四驱科技，更有 CDC 每秒百次路况扫描，让每一程自在随心，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评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 The Buick。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个亿， 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 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个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期。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揭晓一个非常重要的榜单，那就是我们和小耳朵们和 DJ 们共同评出的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早安音乐秀的版本。 是的，那么在今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网络上面有这个十大热歌，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哎，所以我们在想说，这一年真的就只有这些网络的歌曲充斥着大家的耳朵吗？其实这一年下来还是有很多不错的新歌的。 对， 我们需要来做一个大海捞珠的工作，把他们从这些泛海当中 捞珍珠， 捞 珍珠。 是的，这一年当中，早安音乐秀的早安热流行的节目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共播出了257首新歌。所以我们也是把他们全部都列了出来，根据节目当中的播出频次以及我们974 DJ 团的共同投票推荐，选出了20首。那最终呢，由我们所有的听众来一起投票，选出了前10首歌曲，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来和大家一起以榜单发布的形式揭晓这十大优选新歌。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已经呢分享了这个6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 Number Four， 有一点动心，这是一个来自于张信哲和任素汐的重新的重制版本。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有一点动心， 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用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有一点动心， 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有一点动心， 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 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也许应该放心，让爱一步步靠近。 在《青葱年华》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听到的是张信哲当时对爱情的一种坚韧和勇气，但现在在听到这样一首对唱歌曲的时候，觉得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之后呢，听到是一种淡然和平淡的一种感受哈。 这首歌曲是今年在5月20号这一天上映的陈嘉上执导的电影《有一点动心》的主题曲啊。嗯，因为电影就跟这首歌曲同名，所以呢也专门邀请来了原唱张信哲和剧中的演员任素汐来共同演唱了《有一点动心》。 对，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我们下次做一个华语30年金曲回响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哈。 对， 经过了27年的光景，张信哲呢作为本片的艺术总监，也是重新改编了这首歌曲，并且携手了刚才听到的任素汐共同演唱啊。 嗯，老歌新唱也让这首横跨了30年的歌曲有了新的生命力。其实今天不难发现，有好多我们上榜的新歌，包括还没有揭晓的榜单当中，都是老歌翻唱，而包括就是这种回忆啊、致敬啊，或者说复古曲风的流行，其实也可以感觉到这两年华语乐坛的一个变化和流行的趋势吧。 是，但不管怎么说呢，今年的这个榜单，反正我听着挺过瘾的，都是老歌新唱，但是可能也带来了一些回忆吧哈。执剑人史强说，2011年我高三追着林俊杰，耳机里天天听着林俊杰的新歌，学不会灵活的共鸣。2021年依然爱着林俊杰，听着他的交换余生。10年间呢，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了一个父亲，从老家来到了北京，从骑自行车上学到每天开车早晚高峰，10年的时光一眨眼，岁月的印记不留痕。哎呀，好会写哈。 喂啊，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发文字，你却可以发小电影？眼前一幕幕啊。夜的黑也说，10年真的转眼就过去了，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年轻人，过了生日才发现原来自己距离40岁只剩那么一点点的距离了，觉得自己突然就老了，还有好多美好没有经历过呢。看来这10年的展望之后，也让我更加的有信心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了。2022要加油，接下来的日子要好好享受生活。 赶快把你们的小电影赶快发送给我们吧。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敞着一扇门。 8:31，今天呢收获了足够的这种感动，和今天呢感觉到了这个城市的温度。但是呢，接下来你可能要感受到这个城市对你的严酷的考验了，静瑜。 我感受到了。今天呢是大家非常温情的跨年的一天，然而呢是静瑜备受折磨和考验的一天。因为上周的时候给 PD 那个题啊，就让他已经开始在小本本上记上我了。所以本周呢，我已经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了，但是我不怕，因为今天我们汇聚了超多的小耳朵，而且因为我们年终的这个特别策划对话十年，我们最近还涨了一大波粉呢。 对，但是你知道我今天给你的这个考题，你看一下。 嗯， 我们现在的版面能看到吗？ 能看到。 年终早安游乐场，静瑜十年两茫茫。我还来的是有定场诗，因为我今天给你出的题目很简单啊，就都是这个2011年或者是2021年的歌曲。 哦，就都是这 样，就我范围直接给你。 对，就这两年我们回顾的歌曲嘛，对吧？ 对。 嗯，那也给新加入到早安音乐秀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是早安游乐场。我们到每周五的时候会跟大家的有一个特别互动的音乐游戏的环节啊。待会儿呢 PD 会考几道音乐题给我，那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来到听听 FM 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来发送答案。那稍后呢，我也会结合对我助力最多的一位小耳朵送出一个小红包， 年终的红包哦。 年终包大点给大家。 好了，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早安游乐场。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哎呀，早安游乐场就这么开始了。哎呀，今天怎么感觉这么高兴呢？ 没关系，我觉得我胸有成竹。因为2011年和2021年这两个年份的歌嘛，因为最近也在跟大家做对话十年，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这点自信的。 这么自信吗？ 所以要给我拔个刀是吗？ 哎，我那刀呢？我那刀哪去了？来来， 先找刀， 给你找个刀啊！来，找个刀。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年终早安游乐场了，好不好啊？ 好， 好，静宇，做好准备。 大家准备好了吗？ 开始。 闻剑闻道 哦，天问 元宵， 摩登兄弟刘宇宁。 这首歌我是专门给你的，你知道是为什么了？你告诉大家啊。 因为我今天很喜欢这部电视剧嘛。对， 哎，但是这么直接就说出来了吗？ 天问啊，这简直太熟悉了。好，下一首。 这个也让人觉得太有点不过瘾了啊。来来，拔个刀， 拔个刀。好了，预热题。好， 第二首啊，我们来再听一下第二首歌曲，景宇能不能反应过来？好，3、2、1，走。 如果说我的声音的 如果声音不记得，苏打吴青峰 可以呀、哎，这首歌 都用不到大家帮忙，今天小红包给我自己，年终奖励。 你看大家看出来了吧？由于呢我们俩这个配合的非常默契，所以小红包他就不想送出来了啊。 有，还是要感谢一下我叫毕小美啊，还有好多朋友都帮我答对了啊。 是， 如果声音不记得啊，六六心田也提到了。 好，我们来听第三首歌曲，3、2、1，走。 心头苍凉，月色照亮。 哎，不对， 世界在你眼眸。 好熟悉这个声音。 是形状，思念蔓延滋长，那段时光。 这声音还没有出来吗？ 我知道， 我今天给你放了好多啊，他的这个副歌部分。 跟你讲 徐佳莹的不舍。 哎，还可以啊。 我太简单了，我跟你说嘛，因为你看，这可见我们这次的年终特别策划的案头工作做得有多么的细致。这些歌曲我如数家珍。 我接下来跟你说这句话，你可能就不是那么高兴了。 啊、 这不是你的案头工作做的细致，这是腾讯发布的十大金曲、 啊。不，今年我们也播了， 都在榜上。 对，今年也在我们的早安热流行的歌单当中嘛。徐佳莹的《不舍》当时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做过一个推荐，真的很好听。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穿回去了啊。接下来其实今天的歌曲确实都没有什么难度，这首歌曲应该是手拿把钻吧，来听一下。 生死离别的情歌，这是陈奕迅的孤独患者。 这是陈奕迅的啥患者？ 孤独患者啊！ 对呀、啊，你这个 马上就要唱出来答案了。 你这个人， 我像个孤独患者， 胜不骄败不馁，你也不能给人改词儿吧？ 的孤独患者。 好了，来我们继续下面一首歌曲。 谢谢， 一首都没考对啊！ 谢谢大家，今天还有小薇啊，还有一菲， 来。 梁静茹， 2011年的歌曲哦。 对， 我们继续穿回到2011年，看看你对当时的歌曲熟不熟？ 我记得这是梁静茹的，好像是什么什么又唱情歌。 终于要问一下大家了吧？来看一下啊， 来，我求助一下啊，小耳朵们，情歌没有告诉你。 哎，对了， 你看嘛，我就只记得是个情歌，怎么怎么样嘛。 你不唱孤独的情歌，你是孤独患者嘛？我知道啊。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接下来这道题也不是很难。来，3、2、1，走。 懂得我 是非我没打错。 来自林宥嘉的《想自由》。就是实力这么强， 不是年终给你，你没发现今天给你的有多么简单吗？不考开头，然后也不考那前奏， 直接给高潮。 对啊，好了，下面一首歌曲、啊 哎、谢谢一飞，谢谢小薇 ，Is Star Promo Mo， 好， 新阳， 最后一首歌曲，我们邀请早安音乐秀的所有的朋友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帮助金鱼来猜猜看，今天感觉帮助不了了，大家就 难度很大， 一起听听歌吧啊，不算很大啊，来听一下。 你还是要幸福，来自 SHE， 错 啊。那等等啊，然后 审视一下你的歌名。 酷哦，我知道了，我知道田馥甄。 对， 还是要幸福。 对对对， 你我这是在玩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你还是要幸福了？就 S H E， 还是因为一开始就听到了 Hebe 的声音嘛，太熟悉了。 是是 对， 是啊、 这是 Hebe solo 的歌曲，田馥甄的《还是要幸福》嗯。哇，谢谢今天真的好多小耳朵来帮忙啊！ 对， 我说实话就嘚瑟的早了些，还是有两首歌没猜出来的。 好，那今天你准备选谁呢？ 我要选择小美。小美今天全部帮我答对了，而且要感谢一下小美这一年作为我们小耳朵的群主为大家的辛苦付出。 真的是一个超级负责任的群主啊！ 是的，来截图你的二维码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让景云拿一个小红包来在年末的最后一天感谢一下你吧。谢谢你，也谢谢所有的小耳朵们这一年对早音乐秀的支持，新的一年要跟我们携手一起哦， 记住还是要幸福。 不确定就别亲吻，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人，一个人若不够狠，爱淡了不离不弃多残忍。你留下来的垃圾，我一天一天总会丢完的，我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太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还是要幸福，我才能确定我还得很清楚，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你的篇幅，明天开始这一切都结束。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才能确定我还得很清楚。 真还是要幸福，把这首歌曲也送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小耳朵们啊。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十年穿越回去了，而且呢今天静宇好像表现得非常的优异啊。 我这一年在早安游乐场当中总体来说表现还是比 PD 强那么一点点的吧。 是是是，比我强比我强，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最后两首歌曲了，对不对啊？ 华语乐坛的2021十大优选新歌。其实这一次是真的让我们挺惊喜的，是有这么多的朋友参与到了投票当中来啊。那么因为这个票数比较多，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榜单也更加的具有公信力一些了。 对， 其实不是说要排出一个优良或者说劣次出来， 劣次你还敢排劣次呀，我的妈呀， 都是优 中选优啊。 是就是想说通过大家来票选的这种方式来把更多的好歌呈现在大家耳前。你会不会因为这是小耳朵们共同选出的十大优选新歌，选择去听一听它，然后就发现了一首宝藏歌曲，而这首歌曲可能会陪伴你度过下一个十年，来成为你人生道路当中非常强大的一个音乐的支撑呢？ 一看你就特别喜欢第二首歌曲，因为嘛，我马上要发布的是 Number Two， 这次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的第二位，来自于黄霄云，《星辰大海》。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守护海底的蜂蜜。It's magic, it's magic， 照亮你的心。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 黄霄云的这首歌曲 《星辰大海》， 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天边的星星。 好听啊，生如夏花呢特别高兴，他说谢谢鱼子，谢谢 PD， 2021年的二月份他的新歌星辰大海，也祝愿所有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们新年快乐啊， 嗯， 能够能奔赴自己的下一个星辰大海啊。 哎，是的，这是最美好的祝愿了。其实这一年我们通过这十年让大家一起来回顾，并不是说让大家无限的沉浸在啊过去好美好，青春好美好，而是在过去的成长当中汲取到力量，同时也在歌曲当中汲取到力量， 对， 来面对接下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就活在当下嘛啊。让我们继续展望一下2022，刚才说了，就不用给自己立什么太高大上的 flag， 就祝愿自己就好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发布到的就是，其实大家刚才也猜出来了，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先把这个歌单公布一下？ 对，好多朋友就说今天的歌单呢，怎么索取不到歌单啊？因为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悬念留在最后，虽然这也没有什么悬念， 毕竟我们的，我来说一下，毕竟我们的片花当中的最后就已经点出了啊。 对，但这也确实是大家投票，真的我没有想到能有超过60%多的票都集中在这一首歌当中，而且当时这首歌曲在我们 DJ 选择的范围当中，也是所有 DJ 票选的第一名。 对，所有人基本都选了这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华语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早安音乐秀为您发布的版本当中的 No.1 第一名，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世界有那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中走来你一身轻浪，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就那样，留在梦田里。 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皱纹，常让我想啊想出神。 最后用这么悠扬的一首歌曲来结束了我们这张榜单，听出了一点点小小的哀怨的味道，哈哈哈哈，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平时温暖和感动的这种力量。 哎，相反，我从这首歌当中听到的非常积极的态度。 嗯， 你看歌词写到，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能拥有我们。 嗯， 就像我们通过电波，通过 FM974 的频率和大家相遇，在2021年的最后几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甄选出了这10首2021年的华语乐坛十大优选新歌，同时也回顾了2011年华语乐坛的金曲，收集了大家10年前的故事，回顾了大家10年的成长，也体味了音乐的人生， 嗯， 用音乐串起了记忆，也从音乐当中汲取了力量。 嗯，所以你知道今天我最后要放的哪首歌曲了吗？一听到开头就应该知道了哈。 嗯， 我们共同来回顾了这10年当中我们所有的一些过往，同时呢，我觉得我们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接下来要即将展开的人生的接下来的10年哈。 2022，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么明年再见吧，各位。 明年再见了，各位。 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明天1月1号早音乐秀依然还会和你再见哦。 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让人非常感动的10年，大家不要忘记一会儿继续来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话乐坛2021十大优选新歌，还有我们这次的对话10年的详细内容，马上已经推送到您的手机当中了，现在应该已经有小耳朵陆续收到了，别忘了持续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一条推送。 好了，明年见。 一边泪流10年之前，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从春夏到秋冬，据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我们的心情由音乐而定。不论晴天阴天，总有一首歌唱出你心里的蓝天。早上6点到7点，陪你伸个懒腰，一起来听动听早一点，动听早一点，早一点。思萌主持，周一到周日，每天都在。 2022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期待。 2011年，我踏上宝岛台湾，成为了一名交换学生。 2011年，我在武汉。推荐音乐就是我的快乐。 2011年， 嘿嘿，不好意思，我还是个孩子呢。 2011年，我最爱听的歌是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我排了2个小时队，终于拿到了燕姿的亲笔签名新专辑《是时候》。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这首歌，每每听到都觉得很治愈。 2011年，我最爱听爵士乐，无论在摩天大楼还是街角琴房。戴着耳机，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过，